上让感激度却扫不开，没学习学三分半，学结束没一色彩，要知不知学为有自然讲。